已经是月尾了，你交了月费未呢？未交的话就请到 myradio.hk 节目月费收费表，揀选你想撑的节目。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科學新知同大家見面啦，首先看一看就是科學新知咧，就已經喺嗰個每個月嘅月費嘅付費表上面嘅啦。咁大家如果支持呢個節目嘅，可以即係嚇隨意嚇。嗱，今日呢個題目咧就哇，我個人講啊，萬眾期待。我相信亦都即係會引起一定嘅收視率嘅上升啊！ 有乜理由要我為咗呢一個鐘頭節目去睇一份博士論文？ 咁呢個就 我自己嗰份我唔想睇，咁當然我自己份渣啫。咁但係我哋梗係揀份勁嘅同大家講啦。 嗱，咁事源係咩呢？就其實就應該喺我哋幾個月之，即係一個月之前咧，應該要做噶啦呢個題目。咁但係咧奈何咧就係因為要睇啊。咁所以咧嗰、那個花嘅時間嘅準備咧，亦都就係長少少。咁呢個咧就係因為咧劍橋大學就卒之將 Stephen Hawking 喺佢嗰個博士嘅論文咧，就擺上網。 係啦，呢個係一篇1966年寫成嘅博士論文。 佢今都五十年啦。當事人咧而家都已經係歲歲老矣啦。而呢個論文擺上網之後咧，就導致咧就嗰個 server 係冧咗嘅， 系咁，所以咧嗰阵呢个新闻一出嘅时候咧，我都系 download 唔到嘅， 系嘛吓。 咁啊，而家就其实大家咧纯粹就系你上 Google 咁啊 ，Stephen Hawking PhD thesis， 咁你直接大头一两个 result 就系嗰个 link 嚟噶啦，咁跟住就 download 落嚟咁。咁其实就我就见佢，即系佢就响应嗰个叫做将嗰啲论文资料库公开嘅一个运动啦。咁但系其实实际上就系、是。其實很多時候出版界咧，都有樣咁嘅嘢嘅，就係、是、你嗰個版權係50年嘅啫，其實就嚇。咁、其實我估 頭先咪講50年咯嘛。 嚇嚇，咁如果1966咁2016就基本上都過噶啦。咁但係佢亦都有權去繼續 keep 落去，尤其是大學嗰啲嘅。咁但係而家佢選擇就將佢公佈咗出嚟。咁但係我覺得幾有意思嘅一樣嘢就係、是、咧，雖然講嘅嘢唔係科學新知。但是在那個時空來講，它絕對是科學新知，而且是科學最前線、最前沿、最尖端。 這有幾個問題的，剛才你譬如提到那個版權問題，Stephen Hawking如果他有夠錢使的，他就將這個論文將以商業形式出，即 是找人插曬圖啊， 咁有啦筆啦，咁但係今時今日咧，佢已經上岸㗎啦，都唔需要做呢啲嘢啦，咁所以咧就。 同埋呢個係劍橋嘅財產嚟嘅，其實唔係。 唔係，其實我你雖然咁講我知道，但係佢可以同佢傾噶嘛，即係同佢傾嗱話，我出嚟做 promotion 啊，佢分翻少少 royalty 啊嘛，咁係得嘅， 係 啊，所以就唔需要即係去質疑一樣嘢。但係咧問題咧就係、是，以今日即係有呢、這個運動，咁理論上咧。這個論文本身其實已經過期了，因時隔50年你可以說即十年人自己翻身入面講當其時很新的，今天其實已經不新，不過由於這個人的名氣就導致大家都是不識不識都上去走個圈， 同埋都是那句行外睇熱鬧，行內睇門路。咁你淨係睇完有單咁嘅報道，咁其實有咩意思？咁你又唔會攞嚟睇噶嘛？但我覺得有啲故仔可以講，同埋頭先台長有講嘅，嗰時好新啫，而家係唔新。不新的位置在哪裡，現在有什麼最新先？ 我們就有責任呢，就是 那就是我們這個節目才講到， 是吧？對第一件事我想講的就是、一些小小資料、Stephen Hawking 當年是多少歲？ 哇，我想想現在70幾是不是、你減回條數，即是那時候其實20多啦， 30未到一個 PhD 的論文， 而且以即是英國那個制度，其實就可以真的可以很後生就拿到 PhD 的，其實就是、 尤其是當其時那個宇宙學都未成型啦， 係啦，冇錯，即係或者嗰陣只有一啲係我哋今日睇嚟比較粗淺嘅一啲咁樣嘅好多唔同模型嘅爭論，而且好多時候就係因為冇一個觀察嚟去驗證 啊，即係其實理論上大家其實係吹水嘅， 係啊，大家就吹水會覺得好天馬行空，同埋好似係好難證偽嘅嘢，即係會即係我用今日嘅話嚟講就係話，大家會可能覺得嗰啲嘢比較科幻。 多過真係好科學嘅嘢。 譬如你睇嗰個黑洞，佢周邊嗰、那個即係係咪發唔發光啊？你睇到咩？到今日呢啲嘢都係吹水嘅。只不過問題即係大家覺得話呢啲吹水咧，就佢有佢嗰個刺激我哋去理解事情嘅靈感。 係係係。咁同埋就係話唔止嘅，咁佢亦都係用咗個理性嘅方法嚟去揾，而今日我哋後來驗證到佢亦都即係睇到嗰個理性之美啦。佢唔係真係即係講，又唔係真係亂吹。佢就算建立一個模型出嚟，佢都要係有理有節、有根有據去建立一套理論跟一套數學出嚟嘅。咁我呢個亦都係最好睇嘅地方，亦都其實好多曾經好努力嘅嘗試亦都失敗咗。但係佢入邊原來講嘅嘢係都幾 self consistent 嘅。但係後來就當然就係話遭遇到更加好嘅嘢，或者係由一個觀察已經係將佢否定咗。咁所以亦都係喺歷史上不值一提。咁 Stephen Hawking 睇即係講嘅呢啲咁，當然我亦都覺得就係話，亦未至於歷久常新，但係我亦都覺得係能夠都係俾出一啲同外，亦都有一啲係可以流傳今日都仲係大家好值得去討論嘅問題。 係啦，嗱，啲老生常談，不得不喺度提啊！再次大家就當其時其實佢係身患絕症嘅啦，絕症都唔止，絕症只不過係話佢醫唔到咧，但係其實佢。當其時嘅醫生話俾聽，其實佢寫唔寫得完個論文都係一個問題。 係啊，咁如果咧，即係我呢度唔知轉唔轉到電腦畫面啦，而家。但係其實就算大家上網 search 都揾到嘅，喺佢嗰份論文咧，其實咧其實就有一句 ，This dissertation is my original work。 嗯。 跟住下邊簽個名。 嗯。 咁其實當年咧，就算我自己寫論文，有啲唔係幾好意思講 Stephen Hawking 講自己因為我個論文咧，因為打即其實一定係要打一句就係我嘅原創嚟嘅，咁然之後我就簽個名嘅啫。咁但係喺佢即 Stephen Hawking 嗰個時代，就係連呢句都要係自己寫嘅，即係 要寫嘅呢句要寫嘅， 係要揸起支原子筆，揸支墨水筆嚟去寫嘅。咁嗱，你睇下台長，你睇下呢個咧，就係寫得你睇啲字體，你點評價？ 唉，而家我去揀啦，唔使驚，你繼續講。 大家揾到嘅就係、是、基本上就係幼稚園字體啦。 但技術人員可以去個電腦畫面嗰度啦。咁咧就冇關係嘅，呢、這個冇關係嘅。佢而家寫呢個字出嚟啦。 呢、這個亦都可以話就係即係 Stephen Hawking 嘅手，即係即係又唔可以，我哋有時話係生前嘅手跡，呢、這個唔係，係現即係佢可一不可再嘅手跡啦。呢啲就係、是、 跟住佢寫唔到字啊。 跟住再隔即係隔一段時間就寫唔到字嘅，後來即係大家睇套戲就知啦，講唔到嘢添啦嚇。咁、基本上而家即係去到個地步，淨係控制個眼簾嘅啫，即係或者應該話純粹就係嗰個嘴巴少少嘅戚起條筋咯，即係一種少少咁樣嘅能力，僅僅可以用個機器嚟去感受得到咁、 嗯。 即係當然啦，嗰、那個嘅生平。花邊故事，大家睇戲可以睇得到啦。但係我又會即係講開嗰、那個即係啱舊，好似舊年啊嘛，講 Stephen Hawking 嗰套戲，我亦都發覺原來有好多嘢真係唔係咁容易由個電影嘅方法 表達到 佢嗰個論文入邊嗰啲靚嘅嘢喺邊度。 係，所以呢個責任咧交翻俾我哋即係呢個節目啦。嗱，第一樣嘢唔好吹水啦。簡單嚟講，呢個論文係講咩咧？ 好得意嘅，即基本上讲一个探讨宇宙学嘅问题。咁佢但入面嗰啲咁样嘅一个个 chapter 呢又唔係至于好连贯，但佢都係同一个大嘅宇宙学嘅一个题目係相关。即係咁嘅，我哋好多時諗住寫書就係話咁啊，第二課接住第一課咁一路咁接住有個連貫性。咁但係好多時論文咧， 仲有邏輯嘅推理啦。 係啦，咁論文就即係譬如做啲博士論文又未必太需要係咁。咁譬如我呢好簡單講一講啦。咁呢啲係就算大家睇個目錄咧，或者睇個叫 abstract 個摘要都睇得到啦。佢首先就即係 Stephen Hawking 咧，就係佢成本個論文分四個 chapter 四課書。第一課咧，佢就專係探討嗰個咧，當時一個未經證實亦未經證偽嘅一個宇宙學模型嘅一個問題。嗰個 model 就係由Fred Hoyle 提出嘅。 嗱呢度要講少少啦，Fred Hoyle 咧，我哋嗰個年代嘅人咧就好熟悉佢嘅，但我唔知而家人咧識唔識啦。 唔係好提㗎啦，基本上講嘅嘢亦都冇，亦都提唔到啲新嘢啱嘢，但係佢只不過叫做歷史上曾經提出過一個都幾備受廣泛討論嘅一個宇宙學模型嘅一個人。 係啊，但喺我哋嗰個年代，其實佢係好紅嘅。佢紅到係差唔多近乎今日嘅 Stephen Hawking 咁樣，但你亦都睇到一樣嘢就係你喺嗰陣時紅係咪代表你後世都紅咧？唔係嘅，而家人已經唔記得佢啦。 咁Stephen Hawking 咧，佢係佢嘅第一個 degree 喺牛津嘅。佢畢業嗰陣時佢講啊，如果我攞 first car on 咧，我就會去劍橋。咁結果咧就俾咗佢。咁但係問題咧，去到劍橋咧，其實佢係想跟我哋講呢位人物 Fred Hoy嘅。但係不幸地咧，就係佢喺個 lecture 上面咧，佢公開挑戰啊 Fred Hoy 嗰個模型。咁當其實係點樣 Fred Hoy 就係咧係恥笑緊所謂一啲新嘅睇法，就係宇宙會膨脹。咁於是佢就用咗一個我哋今日沿用嘅字眼，就叫 Big Bang。但係 Fred Hoy 嗰個用法嚟講，其實佢係恥笑緊呢樣嘢嘅。 嗱咁樣講啦，佢即係我講再仔細啲解一解啦。因為呢度又要了解一下 Fred Hoy 佢提出個模型係點嘅。其實嗰個時候咧，應該都係講緊二十世紀六十年代㗎啦。其實已經係阿愛因斯坦接受咗原來宇宙係膨脹㗎啦。咁亦都因為有阿哈勃咧，即係嗰個觀測咁樣。其實因為其實如果愛因斯坦係五十年代死嘅添啊。咁當時大家喺宇宙入邊對宇宙學嘅認識就係知道咧，宇宙係膨脹咁解啫。但係膨脹得嚟，佢係一種叫做穩定的動態啊，定是一個會有加速的膨脹啊，甚至乎是即係嗰種咁樣嘅穩定，即係嗰種所謂就算佢係膨脹得嚟係好穩定地膨脹，會唔會入邊有更加多嘅仔細結構其實 keep 住不變嘅咧？咁 Fred Hoy 提出一個模型，我覺得都幾即係可以話幾有啲怪怪地嘅，今日用今日眼光睇，但係當時嚟講咧，我會理解到佢係其實為咗想去聯結兩即係幾家嘅思想嚟提出一個比較有綜合性嘅一個模型。咁首先當時面對的問題係咩咧？就係接受宇宙膨脹，但係同時對於宇宙佢係唔係即係穩定嘅，即係譬如話愛因斯坦方程入邊後唔係咪有個宇宙項嘅？大家好唔願意去引入呢、這個即係好唔願意用點樣講啊？應該咁講啦，就係、是、愛因斯坦佢夾硬加個宇宙項，令到個宇宙係唔膨脹，咁呢樣嘢放棄咗啦。到後來就究竟係應該點加點做，亦都唔知道。咁 Fred Hoy 就話佢提出，即係或者我唔好理嗰啲咁樣嘅術語嗰啲咁嘅問題先啦，純粹講佢個宇宙模型係點嘅先。佢就話呢個宇宙好得意，佢係膨脹啦，但係膨脹嘅時候咧，中間嗰啲銀河啊，嗰啲咁樣嘅星系咧，會喺佢哋嘅核心嗰度咧，自動生多啲物質出嚟。去填補翻佢因為膨脹而造成嘅物質嘅密度下降，即係話咧就會有一個咧好穩定嘅物質供應嚟，從而 keep 住成個宇宙咧嗰個嘅膨脹係穩定嘅。於是乎咧就唔需要比較少嗰啲咁樣嘅，譬如話係暗能量啊、暗物質嗰啲假設，其實當時都未有呢啲咁，即係未係有呢啲咁嘅假設好成熟添。但係佢哋企圖咧係引入一個叫做咧會有無端端去生一啲物質出嚟嘅呢個概念咧，嚟去嘗試企圖去話俾你聽咧，我哋呢個宇宙見到嘅狀態咧，雖然係膨脹，但係佢個密度係可以有一個方法去維持佢個穩定嘅。嗰、個密度唔係淨係物質密度，其實可能成甚至乎能量密度都維持住佢穩定嘅，從而令到我哋出嚟咧嗰啲咁樣嘅愛因斯坦。嗰、那個咁樣嘅廣義相對論方程俾出嚟嘅式咧，都係相對比較簡潔一啲嘅咁即係其實你可以話啦，由接受由認為古人類嚇認為宇宙係永恆靜止嘅，到接受個宇宙完全係會變化嘅，嗰、那個過程係其實都唔係話一下子跳到過去。首先就係睇唔相信佢膨脹，後來睇到佢原來要膨脹啦。但係都盡量去希望將入邊不變嘅嘢留得幾多得幾多。咁 Fred Hoy 就做咗呢樣嘢。咁然後就係話到最後，我哋今日睇到其實講緊係去到二十一世紀，我哋終於發覺唔止膨脹，主要係加速嘅膨脹， 所以叫 Big Bang 啊嘛。 咁其實唔係啊，有冇加速膨脹都有 Big Bang， 最都有 Big Bang 呢個概念。但係我個 Big Bang 比我想象中嗰個圖像係原來係更加複雜。 咁呢個就係個背景啦。咁呢個即係論文本身咧，佢最突出啊，嗰個喺當其時突破嗰個地方喺邊度啊？ 嗱，咁首先就係佢喺個論文度就等揾一課嚟去招呼翻 Fred Hoy， 就係話你頭先呢個所謂自己無端端會生啲嘢出嚟嗰個模型係唔得嘅，就係基本上咧最後係會係連。最基本嗰個宇宙學嘅幾條公式，嗰啲 Friedmann equation 或者叫做嗰啲即係嗰個愛因斯坦方程，我試下將佢擺落去去計一計下你嗰個模型咧，我係揾到一啲 內在的矛盾在背後。 嗯 啊、於是乎就係話，即係從呢、這個由呢、這個數學的內部邏輯去證明翻呢個理論本身是有問題 的。嗯啊、所以他在呢篇訪問入邊咧，即係時隔六十年，即係咁多年啦，佢第一句都係開翻佢拖，咁證明呢個世界咧就係、是、即係喺即使喺任何科入邊咧，呢啲私怨啊都係行頭 嘅，即係面子啊大過天啦、啊、嚇。即係咁，其實用今日眼光嚟睇，基本上就話阿開嗰啲嘢完全站 輸曬㗎，輸曬㗎。 因為咧，其實最後正如我順帶講講啦，宇宙學入邊，我哋後來有幾個認識，揾到宇宙背景輻射， 嗯、 我哋去再睇埋嗰個宇宙入邊嗰啲元素嘅分布，咁、 嗯、 然之後後來再觀察到加速膨脹，甚至乎亦都睇到有啲咧。需要去有暗物質啊，呢啲咁樣嘅假設，幾樣嘢加埋，基本上你要發覺 Fred Hoyle 講嗰套就基本上立論唔住，更加唔好講就係話，原來我哋基本上都唔會發覺到星系中心可以無端端同你生啲物質出嚟嘅、 嗯， 即係呢個係一個好危險嘅假設嚟嘅喺呢一度就係、是，即係嗰種嗰種危險程度，我覺得係科幻添，我甚至乎係。但係 呢個睇題喎、，Fred Hoyle 有寫科幻小説嘅喎、啊，所以你又冇咩啦。 係啦係啦，咁你都可以話咁，即係因為而家就純粹就成敗論英雄啦，佢失敗咗，所以 係啦呢樣嘢。 將佢啊貶為好似科幻層次咁，其實又唔係好公平嘅咁樣，即係有啲講到科幻係特別 cheap 咁樣。但我最重要就係佢入邊用嗰套方法， 嚇、嗯， 因為如果純粹你話開嚟講，作為一個科學家，佢入邊用一套好嚴謹嘅科學嘅語言，甚至乎數學嘅模型嚟去論證話，咁、我覺得冇問題呢樣嘢嚇。咁、嗯、變咗其實呢樣嘢其實可能諗住假設好大膽，其實就一啲都唔科幻 嚇。嗯 咁喺 Stephen Hawking 論文嘅第一課就招呼翻，又招呼阿 Fred Hoyle 啦，咁啊證明佢啲嘢唔 work 啦嚇。咁、咁其實呢一個都係幾常咧。其實我都聽過唔止一次嘅，就係同個老細你唔同意去做嘅嘢，結果入邊有一個 chapter 就係去慢慢去講翻佢呢套嘢唔係 work 嘅咁樣。但係又咁講，其實好多時個老細佢見到你計咗條數啱，佢亦都冇嘢好講。 係啊，咪即係科學最好呢樣嘢啊嘛。 最好就係呢樣嘢噶啦。你點樣個自尊放唔低都好，你一加一就係二啦。咁、最後你咪服役，我服役呢個數學原則，我都冇辦法，我唯有尊重你嘅結果。咁大家就其實就少啲交嗌嘅。咁當然亦都有反面嘅例子啦。OK。咁啊，再或者去提埋啦。第二課講咩咧？咁其實個話題有少少轉一轉。佢除咗由用嗰個嘅愛因斯坦方程或者嗰啲 Friedman equation 其實都係一個由愛因斯坦方程導出嘅一個其中一啲結果。佢即係講咗嗰個 Fred Hoyle 嘅宇宙學嘅問題之後咧，佢繼續揸住呢一套嘢，去將嗰個嘅宇宙學嗰啲基本嘅方程式嘅理論去再深化發展一下。咁我哋就係話愛因斯坦去描述宇宙最靚嗰條式就是愛因斯坦方程。咁如果你上 Google 揾就係 G mu nu 等於呢一個嘅八派 G T mu nu 咁樣，跟住後面再可能加到個 lambda mu nu 就係叫所謂叫 cosmological term 嚇。咁光光揸住呢條式咧，其實描述嘅嘢好有限。嚟到又要講深入一啲啦。其實如果講無論做量子嘅理論又好，做天文理論，做乜嘢理論都好，我哋好中意睇下喺呢個，我哋揾到一條方程去描述咗呢個現象之後，我哋就去問一下，如果呢一個系統佢唔係一個好完美嘅系統，嗱，我哋成日話 F 等於 ma， 大部分嘢都係 F 等於 都個入邊個總規則係 F 等於 ma 咁樣，但我哋現實上嘢好唔完美噶嘛。我哋喺呢一個 F 等於 ma 之外，會有好多干擾噶嘛，可能係空氣阻力，可能係甚至乎係呢一個地球上面嗰個引力場嘅唔均勻。咁於是乎喺呢個 F 等於 ma 呢條式之上，如果我哋考慮埋佢哋上面造成一啲叫 perturbation， 叫微擾，佢呢啲微擾佢具體上我點描述佢咧？咁其實就係一個可以叫做你可以話唔係一個好核心問題，但係往往就係喺呢個我哋。大眾唔係好留意呢核心問題，往往發現更加多嘅物理喺背後嘅。我哋就咁，Stephen Hawking 佢就嘗試揸住愛因斯坦嗰套嘢，佢嘗試去問一下我哋個宇宙，雖然總體上嚟講係好圓，即係佢好平均、好均勻嘅，大部分即係我哋望向四面八方都係差唔多個密度，唔會話呢度特別多，呢度特別低，大部分係咁。當然我們今天的科技進步，我們看到原來一個你只要看個範圍足夠窄，就會個起伏就出來了，無論是背景輻射的起伏抑或是物質分布的起伏。那這個擺開不到你先， Stephen Hawking 就是問，如果上面有一些小小的起伏的時候，它的命運會是怎樣呢？ 咁呢個命運就唔係純粹噏出嚟，就純完完全全由翻愛因斯坦理論嗰度繼續去寫，我要叫一個將佢做一個 first order， 一個問題係個 perturbation equation 啊。咁呢樣嘢就唔係咁容易去同大家好簡單地去解釋，但係即係譬如話行內嗰啲一講。講個 perturbation， 咁其實就係去針對一啲喺呢個系統之上，我哋已經揾到佢個大規則啦。但係喺呢個大規則，我哋知道現實上佢有好多嘢其實唔係咁完美嘅，上面有少少干擾嘅時候，呢啲干擾係點樣去分佈出去嘅咧？咁佢分析咗咧幾種唔同嘅干擾，一個就係話嗰啲嘅物質分佈，如果局部突然之間高過低咗嘅時候，呢啲分佈係會點樣喺成個宇宙空間散播出去，最後會形成成個宇宙俾我哋睇到會係啲咩嘢咧？有啲咩觀測證據可以俾我哋睇到落嚟咧？由呢一個研究去話到俾我哋聽，就係話咧，如果我哋要合理地去理解點解我哋今日嘅宇宙入邊嘅物質會有一啲局部地方會走埋一嚿變成一啲嘅星系，或者甚至乎變成一啲太陽系嘅話咧，呢一個開頭嘅呢個 perturbation 呢個微擾，宇宙初生成嘅微擾咧，一定要有翻咁上下大先得。其實我睇到呢個結論，我覺得有少少廢話嘅其實就咁，因為個直覺話俾我聽係呢樣嘢，但係當然你要計出嚟先知。我就會話咧，其實佢呢個研，即係佢如果成份論文嚟講，我覺得最冇乜即係技術難度，可能就係呢個 chapter two， 我會覺得係因為呢樣嘢到後來基本上隨隨便便一個研究生都基本上應該要，即係如果你話要做呢份嘢，基本上就係佢就算未睇到 Stephen Hawking 寫，佢自己會做出嚟嘅咁，因為呢啲好標準嘅技巧嘢嚟，而且個結論亦都冇乜特別驚人，而且甚至乎話亦都冇配合到今日我哋後來嘅觀察結果。這個結論亦都冇乜嘢對後世太大嘅影響咯。你開頭個起伏大，就後來更加容易形成到呢個行星。咁你開頭個起伏大，即係有啲地方局部嗰個密度更加高，咁當然就係會埋下個種子，令到後來更加容易形成嗰個咁嘅星系。咁呢個 即係我唔知冇乜 insight 啫，呢度係 啊。咁但係由個數學證明咁係啱，咁 OK 冇問題。咁亦都佢係算係頭一批人去建立到呢個理論，所以佢亦都係原創嘅嘢，咁啊將佢擺咗呢個 chapter two。但係喺呢個 chapter two 後面，第即係稍後嘅部分，我覺得就有樣好犀利嘅嘢，係好值得今日講嘅，就係去探討埋嗰個重力波嘅效應。 哦，喺嗰個時候佢已經開始 喺嗰個時候已經講重力波。其實愛因斯坦佢講咗廣義相對論已經 predict 有重力波，但係一路到愛因斯坦死未揾到重力波啦。咁到我而家今日做呢個節目嘅時候先啱揾到啫嘛。 係啊， 揾到一年啫嘛。咁但係 Stephen Hawking 嗰個時候都好追貼㗎啦，就基本上1966年嘅應該更加早，應該就係喺63至66年呢段時間已經係嘗試去評估啊。如果我願意相信呢個愛因斯坦廣義相對論嘅時候，似乎呢個重力波亦都係無可避免嘅結果，度唔到一回事，甚至乎佢 perturbation 我睇唔到一回事，但係我將個理論盡力建構出嚟先。我即管咧喺呢度建構一下。因為很多時候宇宙之所以有重力波，都是可能是來自可能宇宙初生的時候一些微擾，或者之後一些極端的行星現象。我們現在知道就是說兩個黑洞對撞會產生重力波的，這些重力波在個宇宙上會怎樣散播出去呢？還有會遭遇到有時會不會是有些情況是被阻擋吸收或者是干擾了的呢？那他就給出一個即是一個理論來解釋這個理論呢，就是需要你對廣義相對論那套數學認識你才懂得推導出來的東西的那他也在這裡就做了一個即是理論性上的評估。那所以我會說他的第一個 chapter， 我想最重要的創建就是說將當時一位大粒佬他提出來的一個好像很多人都擦鞋鴨頭的理論去激到他，這個第一個 chapter 的價值。第二個 chapter 最大的價值在哪裡呢？就是說他首先去將這個愛因斯坦廣義相對論裡面講的東西再推進一步來去將它描述一個在宇宙層次裡面如果有一些的微擾起動的時候它的命運會是怎樣。這些微擾起動可以是來自一個物質的高了或者低了給出來的，就是一些物質不混循造成，也都可以來自一些是重力波的效應來去造成。他甚至乎告訴你他的命運最後是會擴大還是吸收。如果對於一些物質的微擾起伏的話，他很多時候最後結果是擴大的。因為呢萬有引力本身就是說呢，你一動了他呢，你讓他自己走，他就越來越走得了，你就沒什麼機制將他撐開。 咁但係重力波嗰樣嘢就即係重力本身個重力場時空本身個擾動就本身就可以去伸張縮短咁樣。咁於是乎佢就係、是、即係嗰最後出嚟嗰個形態就會同嗰個物質嘅起伏會有唔同嘅。咁所以我又會覺得如果佢對重力波嗰套理論性嘅建構咧。幾前衛下嘅，如果喺嗰時候就已經係去有意識去做呢樣。 我唔知咧，如果譬如話以我哋今日嘅即係一個好簡單去睇咧，呢、這個睇法當其時係咪差唔多都冇同佢年齡相同嘅人係睇到 嘅？應該咁講啦，當時喺成個世界做宇宙學嘅人都唔多啫，咁、啊、所以我話係咯，咁、啊、但我亦都比較驚訝就係話點解當時冇人去嘗試去建構下嗰、那個嗱、啊、重力波又有咁虛無縹緲嘅嘢，但係喺宇宙入邊大把電磁波啊，大把光啊、 嗯， 但係對於嗰個宇宙嘅嗰個嘅其實啊，亦都唔可以咁樣講。其實當時都有啦，亦都有人已經啱啱建構一個叫宇宙微波背景輻射嘅一個預測同一個理論。 嗯、 即係有人亦都講嘅就係話，如果係宇宙大爆炸係真嘅，宇宙膨脹係真，咁開頭有個起源係有個大爆炸嘅咁樣嚇。咁、啊、其實我頭先講漏一樣 ，friend 開個宇宙模型最奇怪一樣嘢就係話咧，個宇宙係無限，即係個時間上無限，自有永有嘅。呢樣嘢亦都好古怪嘅。咁呢樣呢即係所以亦都對於如果你又要相信。宇宙係有個宇宙係膨脹緊、 嗯。 我哋今日講宇宙係膨脹，咁照計有個起源啦。但係 Fred Hoyle 話唔係，宇宙係膨脹緊，咁點啊？其實佢冇起源㗎，都係自有永有嘅，因為佢中間不停地有啲好永恆地有啲嘢物質無端生出嚟，就可以唔需要有。 但係我知道點解佢哋剛才咁講啊？到而家都仲有好多人係唔想有呢、這個即係、就是、所謂原子起點。那個原因係呢樣嘢喺嗰個時代嚟覺得係掩曬咗有神啊嘛。有創造者啊，有創造者啊， 或者甚至乎你仲要諗埋咁嗰個之前係乜嘢嘢？ 係啦， 你好多啲哲理上、哲學上嘅問題啊，係嚇，係連唔係令科學家連到哲學家未必太舒服嘅呢樣嘢嚇。咁係啦。 頭先我哋講咗 Chapter Two 啦， 嚇，當時嗰個宇宙學發展到嗰個地步啦，咁即係好快咁講一講就係話。 咁呢個我想問問你，佢如果去到呢度咧，佢用嘅數學本身咧，當其時去到啲咩級數啊？ 又咁講喎。如果我仲是研究生的時候，我會覺得可能比一兩日我自己可以寫得到出嚟嘅咯。咁、 嗯、 但係而家我梗係退步咗好多啦，咁耐擺低咗咁耐，係咪？我唔會話係一啲太過複雜嘅嘢嚟嘅，因為、哦、即係你咁講啦，呢個係科學嘅發展，後浪推前浪。我後屘睇到有啲講到中微子理論啊，講做量子個堆人寫嘅嘢，咪仲複雜過嗰呢一個咯。嚇、 嗯嗯 啊！即係我甚至乎我睇，就算我碩士嘅時候去睇嗰個微波背景輻射嗰個理論，又係有人去見根據呢啲咁嘅進路嚟去發展一套 perturbation theory。咁我發覺嗰堆嘢咪仲其實仲難睇添。 嗯。 嚇、啊、嚇！因為嗰個嘅喺佢即係譬如話。有一啲其他嘅，例如譬如話，我講研究宇宙微波背景輻射，佢入邊需要考慮到嘅效應，可能有時會更加多添。佢唔單止淨係講光嘅效應，亦都講埋呢個重力場同光嘅嗰個之間嘅相互作用等等。跟住亦都要討論埋個物質本身嗰個演進。咁喺呢一度嚟講，我會覺得就係話Stephen Hawking 佢做嘅嘢就算係今日嚟講嘅其中一個比較基本功嘅嘢，但我會覺得係以嗰個時空嚟講。算走得好前嘅啦，嚇、 嗯， 唔簡單嘅啦，即係你會發覺入邊好多方程咧，你如果再睇落咧，係用手寫嘅， 嚇、啊，唔係佢有我前幾日睇翻有嘅， 因為當時咧打字機冇得打， 冇得打啊嘛，全部喺嗰個年代咧就係寫完，跟住嗰部分咧流空就自己寫翻條方程式上去啊嘛，係 啦係啦係啦， 咁呢啲嘢咧即係事隔幾十年咧，大家即係完全唔會有嗰種感覺嘅，就係、是、當其寫 PhD 論文咧係幾咁辛苦， 你要有部打字機喺身啦、啊。 你而家仲咧打字機打 PhD 論文喎，你真係你諗下而家 呢樣嘢去到九零年代仲係要咁嘅，即係去到千禧年以後先至改變嘅啫、 啊。好嗱，我哋第一節就結束啦，第二節翻嚟我哋講埋第三同埋第四節啊，呢、這個 Stephen Hawking 嘅 博士論文。